会登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光明顶， 陶杰、冯志正。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从前晚咧，揾阿冯志正啊。就鞭挞呢个英国皇室屡败屡，呢个所谓嘅王妃梅根又食又溺，然后好似大陆话斋叫做吃饭砸锅，攞就攞皇室嘅钱，话就话自己喺皇室里面活得好痛苦，但系生个仔叫阿奇，又要皇室封号王子，呢一种咧低等嘅伪善咧。就已经成为全球常识人士的声讨对象。咁咧嗱，有呢一件咁嘅极品咧就唔出奇。我一早都话梅根不能够同戴安娜相比，因为戴安娜本身系一个 royalist， 佢系体制里边嘅人，同埋咧佢嫁入去查理斯嘅时候咧。佢本身真係冇呢啲經驗，同埋查理斯有負佢在先，於是咧佢一種微弱嘅反抗，唯有話俾啲報界聽佢幾抑鬱，咁最後咧車禍身死。但係梅根唔係，佢係帶住啊美國左膠極左意識形態，係以摧毀皇室為一個目的。嗱，而家終於咧係出現咧強而有力嘅證據。就是《纽约时报》发表文章，嗱呢啲文章咧吓死你嘅，因为你唔睇咧，你就以为咧系睇紧《人民日报》，仲要系1967年文化大革命嘅时代。呢篇文章系《纽约时报》啊，如果译做中文，中文网都有，就叫打倒英国君主制。 英文就系 Down with the British Monarchy， 我以为系查党，即系嗰个年代嘅嘢嚟。 好啦，咁啊，《纽约时报》咧。就点样为呢个叫梅根护航呢？佢话英国皇室系一个充满诽谤、重伤同埋种族主义嘅恶意之地。另外，这个咧《纽约时报》咧，仲将呢个英国皇室咧系比喻为系一个头号黑帮。呢句嘢佢话，我哋美国虽然都好犯过好多反人类罪行，但我哋嘅总统亦或者会令举国蒙羞，但至少美国人没有被要求向某些完全莫名其妙的废柴有钱人，以几百年前某英国头号黑帮老大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身份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卑躬屈膝，系嘛？咁咧，佢话将呢一个咧。英国的皇室比喻为一个邪教，除了象征对不平等至最高敬意，还是什么呢？他一小撮人不是基于道德价值，而是基于遗传的偶然性，享受着由公众资金中榨取数百万美元，拼当作煽情的民族主义英雄来崇拜，换来的仅仅是他们赏心悦目的公开亮相的职责。所以呢这个纽约时报说超过6000万公民，其中好多人生活在贫困中，被要求要赞美这种夸张的场面。所以呢纽约时报就公然说是吧这个皇室呢是没有存在的意义。而英国人应该呢是花一些时间去阅读马克思。我看完这篇文章我终于觉得中国政府将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驱逐，同埋香港特区政府驱逐埋纽约时报驻香港记者是绝对正确的决定。 你是衰又讲呢啲啊。 讲得好啊。 点解啊 哇喂纽约时报登篇咁嘅嘢你知咩意思啊然后呢佢呼吁英国6000万人喎。拿走他们的房子，拿走他们的财富，拿走他们的头衔。因为这些都应该属于公众。咁啊嗱呢啲呢就直情纽约时报係煽动緊英国嘅国民係去推翻佢哋嘅君主立宪制度。嗱呢篇文章唔係出自于文汇大公啊亦唔係某红色才女啊而係纽约时报。你话呢中共将佢 佢嘅驻京记者赶走啊！你话咪真系高瞻远瞩咧？ 唉，咁呢篇又唔可以即系话系即系纯粹系《纽约时报》嘅主编办公室。咁呢篇系只不过系佢评论文章， 唔系、 写个文章嘅人都唔系佢哋嘅人嚟噶， 但系系登喺《纽约时报》嘅招牌下边。 唉，咁啊， 点解《纽约时报》 都成日摆？ 唔系点解《纽约时报》唔登一篇拆 Donald Trump 嘅文章？ 嗯， 嗱，今晚我就用个笔名，系嘛？写翻一篇文章喺《纽约时报》，系嘛？呼吁美国人民啊，系团结喺茶党同埋 Donald Trump 嘅周围啊，系咪？ 嗯， 然后将呢一班华尔街 IT Silicon Valley 同埋呢个拜登啊，吓呢一个反民主嘅集团啊，予以推翻。你估我《纽约时报》登唔登？ 系嘛？通常都唔係好登嘅，但係呢個其實又唔係 你登親就即係代表《紐約時報》嘅立場， 即係個 spectrum 包埋佢，但係個 spectrum 細路啦， 但係包埋佢都唔係太過好唔即係《紐約時報》，即係始終喺美國當其時個歷史背景話到俾大家聽，其實真係一個 monarchy 同 republic 嘅分別先至有美國噶嘛。 嗱，你《紐約時報》咧，竟你話呢個皇室呢班係咩都唔做就壟斷財富。 嗯， 请问你纽约时报代表个国家？ 嗯， 克林顿做完就想自己个老婆做， 嗯， 布殊做完就拱自己个仔做 ，OK？ 嗯， 奥巴马而家咧仲有传言话捧自己个老婆咧系去轮流咧去接更，成个民主党众人皆知，都一样系两个家族而家垄断个权位，再加共和党布殊家族 ，OK？ 嗯。 喂，然后你有把口走去垄断，走去呢个指责英国皇室呢个世袭嘅君主立宪帝制，人哋君主立宪咧，呢、这个皇室咧系为英国带嚟旅游观光，吓、这个教科书、儿童故事书，啊，同埋包括呢个片集叫做《Clown the Clown》嘅收入啊， 嗯。 呢啲收入系咪俾翻英國納税人？ 每年其實講直接收入係講緊幾億嘅英磅嘅。咁但係唔計呢個咧 soft power 咧，都仲有好多。 喂，你話英國皇室腐敗，腐敗得過你克林頓、布殊同奧巴馬，腐敗得過你而家民主黨同埋華爾街同埋 IT 界勾結啊！喺呢一個殘酷剝削美國人民嘅財金壟斷集團啊！ 嗯，但系都即系咁，但系都唔系呢个《纽约时报》为首嘅首脑问题啊！即系嗱，佢今次呢篇文章咧，都系登咗系其中一个叫做你头先啱嗰篇文啦，就系、是、Hamilton Nolan 咧，其实就系另一个嘅杂志嘅写手，咁一直以嚟咧都系2013年开始就宣扬咧要打倒任何嘅帝国主义嘅，咁但系睇起上嚟，其实会唔会调翻转呢个只不过系其中一篇即系美国深层次入边嘅文化？评论而不是一个完全是一个阴谋诡计要推翻整个即英国集团啊。 一些这样的边缘的极端分子是吧、在一些没什么人看的杂志、就算鼓励英国人拿起武器推翻皇室都当是你美国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但《纽约时报》这个膊头这个炮台这个平台 决定借给他 是国际性纽约时报是不会登一篇美国三 K 党、okay? 是呼吁美国茶党的支持者拿起武器去驱逐美国的黑人还有走去现在的美墨边境、是去驱逐那里的非法入境的移民纽约时报不会登但纽约时报是登一篇这样的极左的东西这个呢你不要说你自己是言论自由和不关你事在这个时候 因为他原本 Nolan 写的那本杂志呢其实那个 This Times 是一个相对是很小众的右翼即是这个 progressive 的杂志来的 是啊没问题的这些喂这些杂志英国本身都有的我都见过 很多小报的 有说要解体这个皇室啊说什么东西这些有的不嬲都有但是你不会见整个 BBC 给一个重要的 airtime 给他还有没有 challenge同埋呢個《紐約時報》俾一個咁嘅篇幅俾佢，登一個咁 radical、咁極左，同埋明顯係干涉他國內政，同埋煽動啊 这个美国英国的民众是叛国和内战一篇这样的文章。 嗯。 那你说呢是不是配合 Megan？ 嗯。 Megan 在这个时候跟那个 Winfrey 做这个 interview， 是不是配合刚刚菲利亲王99岁入医院？ 嗯。 整个 campaign 是不是配合 Biden？ 是， 我正想说。 因为 Megan 在出来讲嘢呢，拜登的白宫发言人说， 嗯，他勇敢 吗？会很有勇气。 啊， 我们一人再讲勇气这个称号，广告回来再讲。 笑傲江湖，光明顶，指点江山，笑傲江湖，光明顶， 陶杰、冯志正。 所以呢，我哋头先将呢啲拼图摆埋一齐呢，你就知道梅根啊、纽约时报啊、黑命贵啊、白宫发言人啊，吓， 嗯， 系 form 咗一条咁嘅舆论阵线。呢，这个舆论阵线嘅炮口系对正英国同埋欧洲嘅君主立宪制。 嗯， 嗱呢啲咧就唔系咩亲英恋殖啊，或者咩崇唔崇洋嘅问题。这纯粹是一个 common sense 的 argument， 是吧？ 嗯， 即是说呢，你不可以舐紧皇室那些钱，生就生个仔就要做王子，但在出面数臭皇室。 OK，嗯， 正如你不可以向香港的华人父母说叫他们送仔女接受香港的爱国教育，自己的仔女送到澳洲、英国到寄宿学校。OK， 嗯。 这些不是说等于亲英恋殖或者什么皇室的问题， 嗯，但时机这么奇怪的，因为这一套整套，即反帝制的论述其实是一套很 old school 的论述， 是，啊，其实没什么新意，嗯，但今次呢是加重了火力和变成 mainstream 变成主流，嗯， 但如果你讲英国皇室当于成个譬如说这些这样的，即是由 reform 开始，是讲紧维多利亚时代十九世纪差不多初到末的时候。 还有关你美国 L 事， 嗯， 关你什么事 都关的，当年 关你 什么 事 的时候都是一个这样意识。 你自己是叫合众国，喂大佬，那你去你荷兰、丹麦、英国那些是君主立宪， 嗯， 喂你现在很恶啊。喂 ，Donald Trump 都冇咁恶啦，系嘛？ 系，同埋好少，即系个世界有咁多嘅唔同嘅主义，譬如之前有恐怖主义，又或者其他唔同抬头嘅时候，好少将呢啲十九世纪由边次 JS News 讨论到而家。 同埋纽约时报最贱嘅咧，就系佢拣善良嗰啲嚟恰啊。 嗯， 佢揸一个标题叫打倒英国君主制度。 系， 当林郑月娥特区政府赶佢啲咁嘅记者出香港唔俾签证，你见唔见到佢写过半隻字话打倒远东嘅极权反新闻自由啊？吓嘅审查制度啊？你见唔见佢登过一篇咁嘢？ 嗯， 系嘛？呢啲就系呢啲左交贱格嘅地方，你知唔知啊？ 喂，同埋其实如果你话呢个咁样嘅 title 喺美国话打倒帝国主义系咪未出现过咧？但其实系咪未出现过咧？又唔系未出现过嘅，但系佢发生嘅时间咧，系讲紧差唔多立国时代，即系喺一啲好早期嘅 独立战争嗰阵时候，华盛顿嗰阵时候。 但系当其时个 monarchy 同我哋今日个 monarchy 系好唔同噶嘛？即系起码你当其时独立战争嘅 monarchy 嘅时候，已经系即系已经经历咗个君主立宪制。开始讨论叫点样喺个 parliament 入边保障到人权啦，然后慢慢经过咗几条 reform， 由1830几年去到慢慢到今日为止。 即系话你美国嘅言论极其量系200年前吓，你系喺美国国内嗰13州嘅范围，话我哋唔要做呢个英国君主嘅属土， 嗯， 打倒英国君主喺美国嘅主权制度。咁，经过独立战争，杰弗逊罗呢个华盛顿发表独立宣言，制定宪法。 嗯， 呢件事系告一段落噶嘛。 嗯， 英国嘅君主制、君主立宪制系翻翻去大西洋另外嗰边，佢祖家佢都冇搞你喎。 诶，甚至乎唔单止冇搞添啊，尤其是当美国内战结束咗之后咧，英国政府系自己有一个自行嘅反思咧，就觉得就系点解美国仲可以继续存在落去？所以喺当其时咧，系 pass 咗第二条嘅 reform act， 系要将成个呢个投票嘅人数系 double 咗嘅。咁所以话你如果你由查 党的运动开始去到美国的一个内战，再去到今日，再望翻个 monarchy 咧，其实我哋睇紧个帝制系完全唔同咗样。今时今日嘅帝制，无论佢后边嗰、那个即系 parliament 嘅选民人数，吓、个皇室嘅直接权力，其实唔系同以前一模一样。 同埋咧，呢、這个用词啊，系非常之猛烈。佢就系将呢个英国皇室当做一个黑社会嘅细集集团、利益集团。黑社會、黑幫嗰啲啫。 如果你睇個英文版咧，其實尤其是你頭先講嗰個即係鼓吹人民行動嗰段咧，係非常之離譜嘅。即係佢話我哋要攞走佢嘅財富，攞走佢哋個屋企，跟住我哋要攞走埋佢嘅鹹頭。嗱，其實三者嗱鹹頭嗰個我唔計啊。其實財富嗰個咧係有啲奇怪。 咁點解你1月6日、啊、你又炮轟人哋 Donald Trump 支持者衝入去國會山咧？ 嗯， 啊，喂 ，Donald Trump 嗰啲支持者够想走入国会山度攞走你呢个民主派成个舞弊机器咯？点解你话佢系冲击民主制度咧？喂，而家你竟然叫英国人冲入去白金汉宫同埋其他嘅皇室嘅呢个堡垒，去攞分晒呢个英女王啊而家家族嘅土地同财产？ 嗯， 喂，你呢个唔系煽动颠覆英国系乜嘢？喂，仲有《纽约时报》登出嚟，好严重噶。喂，英国驻美大使应该打住呢份报纸走入去白宫见呢个布林肯，喺个写字台面前砰一声掟喺台面，然后要佢48小时解释。 系。 啱唔啱啊？ 起碼其實唔使解釋，因為其實呢一個都係一個《紐約時報》私人公司，但係個白宮發言人嗰個又好難解釋。 唔係，就係因為你白宮發言人 endorse 咗嘛。 嚇！ 我話梅根有勇氣啊！ 嗯， 喂，咁样叫有勇气啊？ 嗯， 啱唔啱啊？因为我唔觉得佢好有勇气、啊，因为佢话谂过自杀，你一日未履行啊，你呢个勇气都未够一日 A 加、 啊。再讲 啊， 真系又 唔系，我今日讲勇气啊，嚟一阵新闻之后研究一下， 系 呢个白宫发言人加许嘅梅根勇气是否成立？好啦，新闻翻嚟再讲。 笑傲江湖，光明顶。午夜会高峰，煮酒论英雄，光明顶， 陶杰、冯志正。 因为呢个英国嘅君主立宪制咧，就有1000年嘅历史啦，系咪？ 嗯。 佢喺呢个共和制同埋呢一个类似前苏联北韩啊嘅共产极权制之间咧。是提供了一个最合理的选择。其实中华民国早年呢是应该仿效这个制度。 嗯。 这个呢即是长话短说，是推翻清室，是倾掂了这个清帝退位之后，曾经有个机会中国呢是可以行君主立宪。 嗯。 包括袁世凯那时候想清帝洪宪。袁世凯清帝呢就不是说他想做秦始皇。其实他想做君主立宪皇帝。 嗯，亦都当其时，即系当李鸿章去对住孙中山讲嘅时候，其中嘅讲法就系佢始终系要撑清廷嘅。 系啦， 咁啊留翻个皇室喺度，但我开翻个国会出嚟，你再点选就 算。但系孙中山始终一个学医出身啊嘅科学家，佢对中国历史文化咧了解咧系不深，同埋因为咧佢喺美国咧去过檀香山。所以在他脑中里面呢所当时的西方民主呢就只有林肯那套民享民治民有就呢发展为他的三民主义。孙中山对君主立宪的认识不足反而呢是梁启超那班呢是比较呢是有认识。但是没办法啦因为你梁启超那时候已经是勾了已经是孙中山出来的。 嗯。 是吧那为什么那时候你行不到君主立宪呢就是中国人啊，嗰阵时嘅政治智商啊，系未到达了解乜嘢叫做君主立宪。 嗯， 因为佢哋膜拜咗2000年啊嘅极权嘅君主，由秦始皇至到朱元璋，至到康熙、雍正，生杀大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嗯， 佢哋喺一时间不能够接受，点解一个皇帝系可以系一个虚君？只是负责是接收国书 同埋一年出嚟讲一发一次咧，呢、這个叫国情召文，然后个大权系落喺一个内阁首相嗰度， 嗯， 然后又可以喺个国会度分上下议院，将上议院咧，其实嗰阵时可以将清满清嘅八旗啊，照样归纳入上议院。然后将五等公侯伯子男，即是五等同埋八旗放喺一个中国国会嘅上议院里面。然后下议院呢就交由各省选代表。 嗯。 然后呢你搵返呢个溥仪叫佢唔好走。 叫 就係梳咗条辫换套西装坐返喺度。 嗯。 然后佢啲仔或者就子子孙做翻嗰个爱新觉罗嘅皇帝，一啲问题都冇。但喺呢个转折点咧，又发生好多巨变啦，系嘛？即系又出边嘅战争啊，吓又呢个苏俄啊，对呢个中国领土啊吓嘅嗰个野心啊等等啊，系嘛？内部又中国共产党作乱啊，呢啲咧变咗最激进嘅共产社会主义思想入咗嚟咧。就变咗，其实佢最合中国国情嗰君主立宪呢个论述咧，就俾人摆埋一边。 事实上都未必话系佢好啱中国论述嘅，因为事实上虚君呢个字眼咧喺中国嘅历史上系从来未出现过。唯一有虚君嘅意思咧，都系啲负面嘅意思咧，就是、只要个君主一虚咧，佢唯有就系要变翻强啦，同埋去彰显自己权力。 所以呢个唔系同中国人啊嗰个文化准则里边咧，系所能够接受同所能想象。 所以其实你发觉喺十九世纪即系嘅时候咧，喺英国嘅一班学者。佢个讨论就可以好唔同，即系头先我哋讲过 J.S. Mills 系讲紧写住《论自由》嗰本书，讲紧天赋人权，讲紧人人平等。但系 Mills 亦都系好奇怪地咧，佢自己系一个好强烈嘅相信呢个君主立宪嘅主义者嚟，甚至乎佢会同人辩论咧，就话喂，我哋唔需要取消君主，我系要有个 Parliament 就得噶啦。另外有一啲诗人，譬如亦都学者，譬如白之豪咁样啦，咁佢亦都系会对于一啲即系所谓嘅君主立宪制系有另一套嘅理解，即系佢话，其实一个国家嘅完整，除咗要系一个有效施政，例如民主制度之外咧，你要有啲嘢被尊重嘅，有啲嘢要被尊敬嘅，所以你要留翻一个即系所谓嘅主权被尊敬嘅形象出嚟，呢、這个就系个 monarchy。 所以喺中国人嘅小农 DNA 里边，你而家睇到咧，湖南长沙嗰度嗰啲农民人口咧，系将毛泽东当做神咁拜啦。 嗯， 喺民间各地有所谓嘅毛庙啦。即係起座廟咧，裏邊將毛澤東撞到觀音菩薩或者土地公咁樣，然後有啲智商基層嘅人口咧，就走去燒香同叩頭啦。 嗯， 即係證明中國人嘅基因裏邊對皇帝嘅崇拜根深蒂固啦。 嗯， 即使你孫中山整一套共和武帝制都係好偽善咧，點解？因為孫中山死咗喺南京嗰個叫中山陵啊。 嗯， 喂，大佬。你走去选一个咁嘅墓地，然后准许你死咗咗叫陵啊！你已经系帝王思想啦，只有皇帝嘅坟墓先叫陵啊嘛，系嘛十三陵啊嘛。是咪啊？ 佢呢个系同我哋见到 Karl Marx 同托派变成一个商品，可以印喺 T 恤上面，然后卖出去咧，系有 呢个不合 之妙。 所以呢个共和制又好，跟住共和制衍生嘅呢个民主啊议会制度，系同中国人嘅基因系相冲噶嘛。 嗯、 你唔好话而家台湾有啊，台湾嗰系民进党同埋李登辉搞出嚟嘅 ，OK。 嗯，喂，同原本个时代已经争咗好远啦。咁但系头先我哋点样讲都好咧，你发觉成个英国嘅历史帝制咧，系有一个好持续嘅改变。咁当然你话一个共和制同埋帝制边个好啲？比起以前嘅帝制，咁定系共和制好啲啦。但系讲到美国今时今日所谓嘅一啲即系最重要嘅危机嘅时候咧，其实美国一直以嚟咧有一个委员会咧叫做当前危机委员会嘅。咁由呢个冷战时代佢辟咗个当前危机咧，其实就系讲紧冷战时代嘅共产主义思想。前嗰轮佢辟咗个主义出嚟咧，就系恐怖主义呢个咧就是、小布殊年代。近年呢一个所谓嘅当前危机咧，讲紧嘅就系一啲极权主义嘅再复兴。喂，但系点样睇都好，唔系我哋见到英国嘅帝制咧，作为呢个当前嘅即系所谓 pleasant dangers 嘅最大嘅嘢嚟。 所以呢个你只要读少少呢个君主立宪嘅知识咧。就应该知道而家你英国个帝制咧，甚至连泰国嗰个都系唔同。咁你白宫发言人走去煽风点火、推波助澜， 嗯， 联同纽约时报咧 在那裡給子彈給梅根，還有聯同美國的白左在大西洋彼岸叫囂，就呼籲英國人衝入皇室去打皇室分田地。你個拜登政府的白髮言人這樣說，我想請問你拜登何德何能去團結盟國？ 尤其是 你的盟國第一盟國就是英國， 是 歐洲有很多國家例如荷蘭丹麥都是皇室，然後你白宮發言人去撐一個反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的梅根，咁你估你可以團結到歐洲咩？ 同埋頭先你啱啱講起一個問題，就係包括亞洲入面咧，即係你亦都 在日本咧， 係好多唔同嘅。 你即係咩意思啊？ 都係有。 喂，你而家係咪想啊？喺西方文明國家之間掀起一場顏色革命？先懟冧英國皇室，然後就歐洲剩餘嘅皇室，最後係對付日本菊花王朝。嗱，如果日本領事館今晚有人聽緊呢個光明頂，我希望你將呢幾句譯為日文啊，係嘛？傳達翻去俾日本政府啊。喂，跟住你個 Blinken 咩嘢 Sullivan 要嚟東京嗰陣時候，你揸住呢個白宮發言一句説話，笑笑口問一下你哋貴政府咁係咩意思？ 即係又係行過喺皇宮前面講話，咦？當年好似你哋發表咗一個咁樣嘅評論喎，喂，還掂？ 喂呀，你話 Donald Trump 令美國孤立，冇辦法團結盟國。喂，你而家拜登做緊咩事啊？請問， 其實你講開 monarchy 咧，東亞地區嘅 monarchy 咧係更加之多元化。你唔好講菊花王朝嗰、那個，個原因係基於喺二戰後期有一個真係民主嘅立憲制。頭先你講泰國亦都係一個歐洲或者西方都入其中會得閒招攬下嘅東亞文明都好咧。泰國皇室嗰個 monarchy 嘅權力唔單止大，亦都係掌握咗世界最大嘅財富。你望下泰國 monarchy 嘅入邊嘅資產咧，係遠超於英國政府 monarchy。所以其实这个你就知道， 咁你唔叫法国人共啦，共法国泰国人共泰国皇室产。 泰国其实大部分嘅资源同埋公司都系由皇室所控制嘅，佢拥有嘅政府资产、拥有嘅呢一个国家资产咧，系远比英国皇室占据英国嘅为多。咁所以你咁睇嘅时候，连泰国皇室都可能会走嚟问一问美国政府，佢话喂，你可唔可以下次发表对皇室嘅言论之前，都了解一下唔同地方嘅历史咧？喂，好多皇室都已经变咗个虚位，或者变咗间公司噶啦。 有啲听众咧就话，好想你哋讲下其他 topic， 唔好 focus 喺小丑。唔系啊，今晚我哋呢几日讲唔系呢啲你哋理解中嘅，呢、這个东宫西宫啊，宫心斗啊呢啲咁嘅吓。大陸嗰啲華語呢、這個清裝啊，呢啲師奶劇啊，我哋係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係講佢裏邊呢個左獨意識形態，借住梅根呢條八婆，係想咧係摧毀啊西方文明嘅半壁江山，呢個係好嚴重嘅事。 不過呢個網友又唔係講得錯嘅，我見到上網都有啲網友問：喂，好似連續講咗三日，明明 因為大事啊嘛。 係，但係呢三日都有好多事㗎，譬如兩會結束之前啊，星期四又傳出話要呢個政選倒退，跟住然後星期四嘅時候啊，人大真係有決議。今朝咧，張曉明又發表講話，香港咁嘅大事啊，陶生你唔講，你講梅根。 張曉明冇咁講。我哋呢个系叫做光明顶，会当凌绝顶，就一览众山小。世界上嘅事有轻重缓急，有 priority。而喺小弟嘅眼中，而家美国左交、白宫、纽约时报、梅根系形成一条黑线，系企图摧毁西方嘅君主立宪制。呢样系美国二百年来立国系未曾发生过，所以咧呢、這个系嗱，我哋不嬲都讲第三次世界大战，我哋一早预测吓会爆发噶啦。嗱，所以咧你听光明顶咧，唔系话嗰啲一般啲 KOL 喺度预测，听日边个总统赢，边个总统赢啦，我哋预测嗰啲系大趋势，系预测亲必赢，例如派话。是咪？你而家你听十年来，你听开光明顶 ，OK？ 系你睇下中国留学生嘅知即系 嗰阵时咧，正当系中国人喺外国消费最豪最威嘅时候， 有李小龙嘅 Jackie Chan， 有呢呢个巴黎伦敦扫货，系嘛？然后买晒你嗰啲大城市黄金地段吓，嗰阵时咧有钱咧出到去咧系皇帝咁，我就话俾你听，必定会排华，讲唔讲中？然后我话俾你听，左交衰过共产党，有冇讲中？ 而家就有个所谓嘅取消主义嘅发生啦，历史啊， 呢、个叫 cancel culture。系嘛？呢、這个咧就已经咧系蚕食到又系牛津剑桥，系呢、這个诶、白咗嘅红卫兵文革运动。 嗯 ，OK， 嗯， 啊呢、這个系咪讲中？系嘛？我、其他嗰啲 Donald Trump 一定赢啊！即系第一任，同埋英国脱欧啊，呢个趋势呢啲不在话下啦，系咪啊？ 嗯， 所以你听光明顶咧，我哋睇听啊。是一个大趋势嚟 嘅，系咁，但系香港即系民主思潮 嗰啲湿碎啊，呢啲喺我眼中系小事咯，啲啊留待下个星期先讲咯，而且有乜好讲啫？你都知系咁噶啦，系咪啊？ 嗯， 因为比起梅根嘅问题，牵涉嘅历史文化逻辑理性啊，啊嗰、那个呢、這个话题先至啊系丰富啊嘛，好啦，广告翻嚟再讲。 人杰地灵，光明顶。多少天下事，尽付笑谈中。光明顶， 陶杰、冯之正。 仲有白宫发言话，梅根咁样吐苦水咧，系有勇气。如果咁叫有勇气，呢种勇气又未免太 cheap。 嗯， 系咪？因为佢话过佢想自杀，佢未实践佢呢个理想同希望。 嗯， 因为佢归宿，所以有理由咧，系去推断咧，佢系唔舍得皇室或者戴安娜基金每个月省俾佢两公婆嗰啲头等机票、六星酒店同埋 shopping 嘅钱，你点去自杀啊？喂，如果你真系话咁伟大， 系 嗱嗱，我举个例，两千几年，如果楚国嘅屈原净喺度怨楚怀王唔苏佢之顶。在汨罗江边行几运，然后不敢跳下去，那你估屈原啊会成为千古忠君爱国啊的一个神主牌咩？ 你这样讲啊，真系凉薄咗啲嘅。 唔系凉薄，我讲逻辑啦。如果阿梅根真系有嗰种咁伟大嘅大爱精神， 嗯， 上第一上咧就以死谏英国皇室。停止种族主义，下是唤醒全球，至少是全西方的人对于种族主义的危害。 嗯， 最好他就去自杀。他死了之后就会跟他立一个叫反种族主义圣女铜像， 嗯， 分分钟梵蒂冈还会封城。咁样先有效应㗎嘛。 哎呀，唔好成日立铜像啊，一间梅根俾人传返出嚟，细细个做过啲咩嘢。 所以我觉得佢嘅勇气，佢嘅勇气啊比不上屈原，唔好讲屈原啦，连林黛落梯嗰啲啊肯自杀、即敢自杀嘅明星都比唔上。如果你用勇气嚟讲嘅话 ，OK。 嗯，喂，但你讲真咧，嗰柒嘅访问咧都真系有啲离谱嘅，因为无论呢个哈里王子梅根呢两个都叫做吓百万嘅身家嘅富豪啊。隔篱嗰个主持系一个亿万身家嘅富豪，三个人加埋喺度咧，就喺度呻紧自己生活几咁惨啊！然后又冇 security 啊，然后个仔俾人针对啊！但系当其时喺下边台下见到嘅一啲可能美国嘅基层市民啦、啊，黑人嘅 LA 好多人瞓街， 喺 urban 嘅人啦 ，LA 入边我哋而家见到啊，即系南海 分钱 死嗰度嘅人。 你而家纽约时报叫人去分皇室啲钱，点解你唔去叫嗰个 Oprah Winfrey 啊？嗰啲人分呢个肥婆嘅钱咧， 嗱呢个真系个亿万富豪嚟噶，你其实每年赚嘅广告收入啦， 喂分晒皇室钱，你哈利同梅根两个即刻饿死啦，系嘛？ 嗯， 阿妈你而家使紧边个啲钱啊？ 系， 所以话你咁嘅垃圾文章兼啊仇恨嘅言论咧，纽约时报都登得出嚟， 嗯， 由呢啲左交就最终系话人哋仇恨。 他们就是仇恨的最大的泉源，最大的 source。 这个呢其实就是当其时可能占领华尔街，不是香港或者见到那些占中问题，是当其时98%对2%，即是我们那时讲的一些反极权又或者是反资本主义制度的时候呢，比较大的问题。喂，那2%很多时候呢讲的人呢是包埋一些负责去登这份报纸出来的老板，负责去宣扬这个知识形态的领袖，去到后期就发觉咦，原来自己都是其中的2%，即使不是2%都可能是3%就已经到他们了。这些所谓的打土豪分土地的这些即左翼思想在美国一出的时候呢，其实是你临尾很多有钱人都觉得喂，这些思想是有点危险的。即我们经常都好笑，就其实连 Batman 自己都中的。 当然了，所以美国现在非常之乱糟糟，他陷入这种意识形态的病毒呢，中嚴重過武肺病毒。而家武肺即係武男嘅肺炎咧，而家變咗尖房肺炎，所以而家應該改名叫尖肺病毒。尖肺唔係武肺，唔係跳舞啦。 係，但係嗱咁樣睇， 但係你冇理由因為一兩間尖傳播，你就刪曬全香港嘅尖啦。你冇理由因為 K11 裏邊嗰間餐館咧係有病毒，你就刪曬全個九龍半島加香港嘅飲食業嘅。这个基本逻辑。 喂，但是讲返即美国这个这样的思想，应该不是今时今日我们可以即刻说 stop 就 stop 到。尤其是我们即虽然讲到第三日都好啦，美国的欧洲报纸呢都仲是依然好同情緊梅根啦，甚至乎继续鼓吹这件事啦。但我都见不到呢所谓我们有这些所谓的、取消文化出现的时候，加州的选票、在这个、佛罗里达州的选票呢是开始偏向返右翼，是从来没有这件事发生。甚至乎我哋而家担心紧咧，就系德克萨斯州啊，本身系一个相对地共和党嘅基地啦，比较传统主义嘅保守主义基地啦，都系因为多咗好多年青人搬入去，又或者好多左翼思想人搬入去嘅时候咧 ，Texas 嘅选票咧都系有机会。 所以咪边个阿拜登好阴毒咯，唔系佢放多10万人啊，过墨西哥境，佢哋先入就 系 入 Texas。同埋入亚利桑那，系嘛？将来佢哋喺嗰度变选票，咪将呢啲红州变蓝咯。 亚利桑那已经变咗， 即系呢啲系典型嘅茅招嚟啊嘛。 嗯， 系用阴毒得好下作啊嘛。 嗯， 所以呢个咁嘅恋童癖咧，或者疑似恋童癖，你话佢系咪真系诈傻扮懵定系咩咧？真系系嘛？你唔好咁低估佢咩？呢条友 唔系咁纯洁嘅左翼思想。 一担担啊！你而家嗱纽约嗰个叫库姆啊。这个又是大左仔被揭发，是对女助理有 me too 行为，是吧？那又怎样啊？会不会跟手啊？主流传媒炮轰他啊？是吧？所以要看清楚这个世界现在发生的什么事。好了，下星期一晚。